唐柔和包子两个人一路练级上来，对各自战斗法师和流氓两个职业都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是对于各自除此以外的职业，只凭着升级路上所积累的却是远远未够。虽然两人现在在竞技场里都已经是胜多败少绝对的优势，但那凭的主要就是自身优质的硬件条件。 就凭他们那两人的操作水准，在网游这程度里已经算是唯快不破的绝世高手了。但这真要到了职业圈，要靠操作硬吃别人，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两人的角色目前已经快练级完毕，对于直接确定了要以职业圈为方向的他们来说，那真没必要再去学习研究这个副本、那个 BOSS 什么的。 PVP有PVP需要掌握的东西，对于时间很要紧的他们来说，精力可不能浪费。你这样全职精通的教科书，现在可算是有了用武之地了。魏琛拍拍野修道：“直接进行 PK 练习，当然是最寓教于乐的一种方法了。对此，野修也无话可说。就唐柔和包子这两人的程度。” 真要让他们去竞技场去积累，那恐怕收获不会很大。两人水平已经超出这个范畴，进行靠操作就是压倒性的优势，很少有人能再给他们制造难堪。就好像练级的时候60多级去杀30多级的小怪，那经验值自然会少得连安慰奖都算不上。网游练级如是，提高 PVP 水平也是。 到了这种时候，野修不得得要叶修这种大牌选手亲自和人为照了。这种练习肯定是必要的，野修也无法逃避。全套账号看来又得弄一批了，呵呵，这是小事情。 魏大财主不以为然，转身就去网游交易网站扫号去了，潇洒的不得了。野修这看完了霸图的比赛录像，很有感触的关掉了。 只可惜这次的感悟实在没人可以和他分享。霸图和烟雨这场比赛一完，首回合的4场比赛就全结束了。由于需要两回合来累积积分，所以第一回合通常也不说谁胜谁败，只是看着双方的积分获取情况来看看谁优谁劣。不过这也要考虑主客场的因素，选图优势还是很大的。 尤其到了季后赛，队伍选出的必然会是自家最擅长的地图。第5天，第1轮赛事第2回合开打，首场又是轮回对雷霆，只是这次已经换回到了轮回的主场。客场就已经确定极大优势的轮回，将压力全都送到了雷霆身上。 而向来是分析对手靠战术安排克敌制胜的雷霆，在轮回有了突然提升的情况下，即便休整了4天，应敌依然还是显得有些仓促。即便是萧时钦，也不可能在一次交锋之后就摸清对方的技能点究竟是提升到了什么程度。况且雷霆这种打战术的队伍，对地图也是有着相当的依赖性。 从常规赛的统计中就可以看出，雷霆的主客场战绩双极化的比一般队伍更要明显一些。这一回合比赛，轮回再次轻松胜出。这第1轮比赛可以说是兵不刃血的就把对手给斩落马上。只不过在第1回合比赛结束后，外界研究比赛录像，除萧时钦以外。 已经有不少人留意到轮回战队成员的角色、技能点好像有些不一样的。毕竟技能提升一届就是一届，这种变化放在熟悉职业的老手眼里是很容易被察觉的。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敏锐的记者们就已经问到了这个问题。可怜遇到轮回队长周泽凯，这位一个大家迫切想知道的问题。 就得到了一个“嗯”，而且这个“嗯”到底是个“嗯”还是“嗯”，大家都没听清楚。记者们郁闷地想撞墙。 幸灾乐祸地看着记者们被周泽楷回答问题搞得想吐血，已经是轮回选手们的一大乐事了。今天赢了比赛，突破第一轮，自然看得更加开心无比。不过终归也不能就这样淡定无事，最后副队长江波涛出来打了打圆场，对于记者们的提问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肯定回答的意思是，轮回确实是在技能点方面有提高，不过具体有提高了多少，这当然不会说了。虽然很快也会被挖掘出来，但能保守多久就算多久吧。而雷霆这边，队长肖时钦表达了对首轮就被淘汰的遗憾后，并没有像大多数时候的选手立刻表达对未来的信心。肖时钦在这个时候突然谈起了他的职业生涯。肖时钦也是一位少年成名的选手，从一开始被发掘时体现出的才能就不是操作上的，而是在对大局的判断和掌控能力。当年那位发现他的前雷霆职业选手给予他的定位就是绝对的团队型选手。肖时钦没有辜负前辈的期待，从职业联盟第四赛季成为正式的职业选手以来，迅速成长为雷霆战队的中流砥柱，并最终接过队长一职，与他手下的角色机械专家生灵灭一起成为全明星的常客，并和霸图的张新杰、蓝宇的余文周、加世的叶秋并称为荣耀四大战术高手。只是和那三位相比，肖时钦却更加让人扼腕叹息。一位好牌手，可惜却没有一副好牌，这是外界对于肖时钦最多的感慨。雷霆战队不是什么豪门，除了肖时钦和他的生灵灭，无法再打造出来一个全明星级别的选手和角色。而那三位呢？张新杰身边有韩文清和拳皇大木孤烟，余文周身边则有黄少天和剑圣夜雨生凡，叶秋则更过分，自己就是联盟首屈一指的攻击手，操控荣耀中最会传奇的角色斗神一叶知秋。这些个人个个本身实力出众，身边还有神级的队员和神级的账号，只有肖时钦没有任何坚强的帮手，只能凭借死抠战术以求把手中这把烂牌的能量最大化。只可惜这样距离问鼎冠军还是相去甚远，甚至季后赛的位置都无法做得稳稳当当。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在回顾完自己的职业生涯后，肖时钦叹息着说道。经验丰富的记者一下子就从中嗅到了很多苗头。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这是指雷霆战队要做出什么改变了，还是指肖时钦自己是要做出改变了？从肖时钦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后做出这样的感慨，显然更多的可能是他自己要做出什么调整了。还没等记者进一步追问，肖时钦却已经自己开口。这是我在雷霆最后一场比赛，感谢这么多年来俱乐部、我的队友还有很多荣耀玩家的支持，我在这里一路成长，很难过做出今天这样的决定，抱歉不能再和大家一起继续走下去，但是无论未来在哪里，我的心始终会有雷霆的烙印。招待会顿时沸腾起来，肖时钦这样的队伍王牌选择居然要转会，实在是一颗重磅炸弹。但从现场的反应来看，雷霆的队员似乎早已经知道这件事，他们没有震惊，流露出的只是祝福和不舍。 希望他一切都好，他绝对有问鼎冠军的实力，是我们拖累了他，无论他在哪儿，我都是他的头号粉丝。 雷霆的队员在随后的记者提问中已经忽视众口一词的对肖时钦的离开表示了真挚的祝福。这些选手虽然都不是职业圈中的明星，但是依靠严苛战术凝聚在一起的他们拥有更深的默契和感情。对于肖时钦的离去，没有人觉得这是一种背叛。祝福，祝福，有的都是真心的祝福。 离去是悲伤的，但又是温馨的。肖时钦再次感谢了队友一直以来的支持，不过对于记者们此时更关心的转会下家却是没有透露只字。 这家伙居然要转会了。 肖时钦是魏琛没有交过手的后辈了，目前正值巅峰的中生代，鼎鼎大名魏琛当然听过。 像他这种程度的队伍核心，荣耀史上还没有过转会的先例吧。 孙翔， 叶修说， 那种初出茅庐的毛孩也算？ 怎么不能算了？ 好吧， 魏琛也不在这个问题上争辩。 你说他的下家会是哪儿？蓝宇、霸图，这些应该都不可能。他的作用会和余文州、张新杰重叠，无法发挥到最大。微草的话，有王杰西在，也不至于再请他，除非微草想重新释放王杰西的能量，让他成为那个攻击形态的魔术师。这个我看倒是比较有可能的。 还有一支队伍比微草更需要他。 哪支？ 家世。 我操！ 微臣一怔，但随即也是意识到这一说法的正确性。 家世未来的核心肯定是孙翔，想让他融入队伍，或者是为他量身打造出一套战术，正需要肖时钦这样的人。 他妈的，家世都出局了，这货有没有眼力劲啊，还跑去家世？ 魏琛使劲摇头。 以家世的底子，现在又留住了孙翔，没有人会怀疑他们时隔一赛季就会重返联赛吧。拥有肖时钦的话，那时候的他们依然是直指总冠军的实力，或者他就这样想也说不定。 不行不行，这不好，他不能这样想。 为什么不能？ 那他妈是想我们死啊。 魏晨郁闷地吼道。